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一集，废场惊魂。1937年7月，沪上。这些天大街小巷议论最多的莫过于发生在北头的那桩军事事变。管你是煮文明罐的还是拉黄包车的，百乐门跳舞的还是跑马场下注的，动辄争得脸红脖子粗，唾沫星子乱飞，人人都成了洞察时事挥斥方遒的军政大员。譬如利夫贾三，明明大字儿都不识一个，往日里见着巡捕忙不迭的敬烟，见着洋人恨不得舔鞋，连北平的具体位置都搞不清楚。这些日子，贾三忽然间就满嘴的时局政治了。大家都猜他是这两天拉多了教书先生、爱国学生，听来的仨瓜两枣竟拿来搁同伴面前显摆。这一晚上下暴雨，街道的水积到脚脖子，几个利夫收车去城区的馆子牵脚，鞋蹄才刚抹下，贾三又跟人红了脸白了牙。原因是那个利夫说日间拉了个客人，听客人的意思，岛国人对沪上也是虎视眈眈。这可不得了，虽然报纸上说那场事变震惊寰宇，那一枪到底也是放在北头的，南方这边连个响气儿都听不着，可是现在居然虎视眈眈了。于是贾三又出来给总统府代言了，那架势就跟委员长昨晚上刚跟他通过电话似的。 二哥，哎，我今天拉人的时候听说岛国人要打咱们沪上了。 哎呦，岛国人打沪上，哎呦呵，你用脚趾头想想那都不可能啊！这沪上租界里住的都是洋人，法兰西、梅里坚、德意志，哎，你问问人家那皇帝同不同意啊？再说了，这沪上挨着金陵那么近，委员长住在总统府，能让他打？嘿嘿，委员长夫人的二姐就住在沪上，打沪上，委员长夫人能同意吗？北平不一样啊，委员长在北平没亲戚，哎，打了呀也就打了。 最终贾三赢了一顿老酒，灌了半肚子黄汤。雨停之后，他东倒西歪的拉着黄包车离开，一步三晃的还不忘喷着酒气放狠话。 哎呀岛国老子一屁把他给崩飞了。 贾三有个毛病，一罐黄汤铁定转向，不分南北东西，逢岔路就右拐，喝得越多跑得越欢。用他女人的话说，一坛子酒下去能把车拉淮水去。贾三的脑子昏昏沉沉的，他依稀记得沿着江边吹了会儿风，黄包车叮铃咣啷的颠得跟散了架似的，再接着脚下头一空，扑地上就睡了。后半夜时，贾三醒了过来。七月天，夜心还是凉，肚皮子挨地上冷嗖嗖的。贾三还没睁开眼睛，鼻子里就先闻到了霉布的味道，暗暗骂了句侧呢，这趟喝大发了，自己怎么跑到倒闭的华美纺织厂来了。酒还没醒，视线有点糊，贾三打着哈欠眯着眼睛看着远处拐角的墙基，月亮白得很，像是给地影子镀了光，有个女人拐过了墙角。 有个女人。 贾三突然反应过来，腾的一下翻身坐起，揉了揉眼睛，又往那边看了过去。安安静静，静静悄悄。 哦，难道是 是我看错了，不可能啊，那儿一定过去了个女人。 那女人的高跟鞋足足三寸，尖尖细细，鞋头上镶珠子，颤巍巍的，珠光润得很。贾三听人说过，委员长夫人出嫁的时候，高跟鞋上镶着前朝太后棺材里倒出来的明珠，那以后很多户上的太太们有样学样，一双鞋子整得珠光宝气，顶穷人家半年的口粮呢。还有那白生生的足面，纤细的小腿，旗袍的裙裾浮在腿边，绣花的地方暗些，黑天看不清楚，就知道那纹样繁复得很，大户人家手笔。再往上就没看到了，谁让贾三那时是躺着的呢？那一双纤足玉腿从墙角逛过去的时候，他都还没回过神来呢。前后这么仔细一想，贾三觉得自己这回是捡到宝了。这事儿他自己可从来都没经历过，但听说过几次，很多有钱人家的姨太太芳心寂寞，在外头呢有花头，旅馆事似人多眼杂，不好办事儿。有些个胆子肥的，就会往这种市郊废弃的厂子或者是屋子里头跑。过来人教他，遇到这种事，别去惊着野鸳鸯，男人在，不好办事儿。这柿子捡软的捏，最好盯紧女的，等她落单的时候，拍昏打晕。身上那些个金耳环玉镯子任你掳，天降横财马逢夜草，要是胆子够大，尝尝姨太太的鲜味儿，倒也是无妨。这些女人行的暗事儿，吃亏了也不敢太声张，况且这黑灯瞎火的，她知道你几个鼻子眼睛。贾三决定先探探底，惹得起就顺势捞一把，万一是个惹不起的刺儿头。横财成宝贵，生命还是价更高的。他先在外头兜了个圈，确认不是帮派老大出来扎姘头，外头有小弟放哨，也有八成把握里头的男的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。这么偏的地方，外头都没看见有烧油的汽车，嘿哟，这穷酸劲儿。黑包车也没有，为着跟黄包车区分，规定自家雇用的私用黄包车得漆成黑的。这姨太太也真够可以啊，不敢用家里的车，踩着那么双高跟鞋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贾三的心里略有了底，胆子也肥了许多，转着心思慢慢地拐过墙角。厂区里安静得很，露天的墙角堆着霉烂的沙锭骚丝，车间大门铁链子缠着圈挂了锁，人应该不在厂房里头，这就怪了。简房酸站堆垛库房，一一看下来，连个鬼影都没寻着，没道理呀、啊！没见那女人原路出去，进出只有这一条道，后门处防贼，外围都张着铁丝网呢，那么个娇滴滴的姨太太，难不成还能翻出去吗？贾三连急带躁，汗都下来了，站在车间大门前头，一手叉腰，另一手抡实了山峰。这事儿也就有两个可能，自己眼花了，或者是撞了邪了。估计是眼花吧，应该是眼花，自家女人骂的没错，黄汤下肚就没啥好事。贾三垂头丧气，一屁股倚着大门坐下来，吱呀一声，门开了，生锈门轴咯楞咯楞的响，大门沉重而又徐徐的往两边张开，晕黄色的暖光向门外照过来，恰恰就把贾三照在了这片殷红的影子里。贾三没敢动，喉结挺在那儿，眼睛都没敢眨一下。他不是三岁，他晓得这事儿 不是有点不对劲，是非常不对劲。门外头是缠了几道铁链子挂了锁的，哪能让他这么轻轻一倚就开了呢？这两盘门少说都有百十斤重，单听那咯楞咯楞的声音就知道有多吃力了，怎么会自行往后打开呢？要说是有人在后头开门，怎么连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都听不见呢？如果是屋里有灯，缝里怎么着都能透出点来，刚刚在门外头可是一丝光都没瞧见的。贾三僵了好一阵子，还是战战兢兢地回了头。是祸躲不过，再者心底到底存了三分侥幸，自己就是个拉黄包车的，这么大阵势不可能是冲着他来的。偌大的厂房充斥着模糊的殷红色，朦胧的视线里似乎有什么人。贾三吞了口唾沫，往里走了几步，终于看清楚了，是有个女人被捆住脚踝倒吊着，散开的头发很长，那头发垂下来还是没能触到地上，而那地上是不断阴开的暗红色的血，而就在垂下的发尖和地面之间，贾三看见了一双断面的高跟鞋，那鞋头尖细，面上镶着一颗银粉的珠子，足面雪白，小腿圆润，再靠上是旗袍鞋服的裙裾，绣的是锦藤，弯弯绕绕，寓意瓜蝶绵绵。那是站在被吊起的女尸身后的另一个女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